法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位文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这信陵君带着3000门客要跟秦军拼命去，被这侯嬴给拦下来了。侯嬴出主意说要窃符救赵，窃取虎符来救赵国。这信陵君就请魏王的宠姬如姬把这兵符从寝宫里偷出来了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信陵君要出发了。临行前他来跟这侯嬴道别，侯嬴又点明了一个问题：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万一说这晋鄙不交出兵权，你怎么办？身为贵族，他礼贤下士，广招门客，他用人有方，窃符救赵却落了个背井离乡，支援祖国又如何招惹上君王？一个史上流芳千古的名士，他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凄凉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第三集。面对这个难题，信陵君也犯难了。侯嬴想了想，公子啊，我有办法，你带上朱亥，就是那个屠夫大力士，没准儿他能派上用场。如果到时候这晋鄙不交出兵权，必要的时候啊，就让朱亥把他打死。一听这话，信陵君竟然忍不住哭了。侯嬴觉得很奇怪，公子您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说您怕死？信陵君哭着摇摇头啊，死我倒是不怕，可是晋鄙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老将啊，他为国家出生入死，声名在外，我需要兵权他肯定不会给，可是把他杀了我也于心不忍呐。侯嬴知道信陵君爱惜人才的毛病又犯了，可是爱惜归爱惜，那也得看看是谁的人呐。那秦王手下还有人才呢，您也爱惜啊。这侯嬴一番的劝解，信陵君总算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出发了。侯嬴因为年纪太大，不能跟着一块去打仗，倒是朱亥，您别看平时啊对信陵君都不还礼，关键时刻人家能派上用场。信陵君一来请他，朱亥就说了， 我平常对公子不还礼，那是因为我觉得那些礼节都没什么用，公子的恩德我也无以为报，现在是公子用我的时候，我一定竭尽全力成全此事。这就是古代的隐士侠客，不拘小节，信奉士为知己者死。信陵君带着兵符，带着朱亥，信心百倍地出发了。侯嬴目送着信陵君远去，一直到看不见人影了。随后他计算着日子，估摸着信陵君到了军营。这天侯嬴面对北方，拔剑自刎了。有人不明白，说这侯嬴身体好好的，为什么不颐养天年，非得自杀呢？这里头啊，有两大原因。第一个，窃取兵符，这多大罪过，侯嬴是主谋，魏王知道了能饶得了他吗？二一个，这信陵君对侯嬴有知遇之恩，现在侯嬴已经报答了恩情，完成任务了，士为知己者死，这就是侯嬴追求的最好结局。也许古代的人呢，这种想法咱们现代人想起来啊，已经没法理解了，但是侯嬴的精神还是一样让人感动。且说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大军之中，拿出兵符让晋鄙交权，这晋鄙能乖乖地交出兵权顺利交接吗？晋鄙是魏王手下得力的将军，深得魏王宠信，现在突然毫无征兆地让他交出兵权，晋鄙有些怀疑。接过兵符一对，这两半果真对上了，可是晋鄙啊还是不放心。公子，我统领着10万大军驻扎在边境，这是国家的重任，现在却只有公子您一个人过来接替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信陵君被质问的哑口无言，这额头上冒出了一层虚汗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旁边的朱亥管那么多呢，打袖子里掏出一大铁锤，照着晋鄙的脑袋挂的啪一锤子下去，鲜血四溅，晋鄙当场毙命。就这样，信陵君接过晋鄙手中的军队，马上开始部署行动，向全军发布指令，说父子同在兵营的，父亲回家，儿子留下；兄弟俩一块参军的，兄长回家，弟弟留下；没有兄弟的独生子，您也回家孝顺父母去。这条军令一下来，全军人心振奋，这回家里不用担心了，打仗的时候这支部队就相当于敢死队呀。就这样，信陵君带着8万精兵发兵攻打秦兵，这头信陵君正在调兵遣将，那头魏王得到密报了，说信陵君偷了兵符，击杀了前方大将晋鄙，自己调动军队去。气得魏王七窍生烟，好你个信陵小子，偷到我头上来了，来人呐，把信陵君家人门客都给我抓起来投进监狱。如姬在旁边一听这话就傻了，情急之下他也没多想，估计当时也吓懵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魏王面前，大王啊，这不关信陵君的事啊，这兵符是臣妾偷的，臣妾罪该万死，还请大王您惩治臣妾。魏王当时愣住了，你偷他？足足过了得有半分钟没转过弯儿，你说这兵符是你偷的？如姬这个时候梨花带雨点点头，魏王一屁股坐在王位上了，手脚不由得开始颤抖了，筛糠似的说话都带了颤音了，一看就气性不小。你为什么帮他偷的兵符？这如姬脸上挂着泪痕，嘴里却振振有词，大王啊，当初我父亲被人所杀，大王您贵为一国之主却不能为我报仇，而公子却为我报了仇，这个恩情我感激不尽，无以为报，现在看公子念及姐姐的安危，整天在那儿闷闷不乐，我于心不忍呐、啊。 于是就擅自做了主，偷了兵符，帮助公子成就他的大志。赵国和魏国原本就像一家一样，大王您忘了昔日的情谊，可是公子却为姐姐而焦急。如果苍天保佑，我们打败了秦国，救了赵国，那也是大王您的威名声名远播，这样我就是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可您现在却要逮捕他的家属，杀了他的门客，可您想想，万一公子得胜了，大王又该如何处置呢？这一番话说得明白，就是说魏王你是个胆小鬼，你不敢出兵，现在有人替你打仗去了，是好是赖您都得接着，好了得说是您魏王为人善用，要是打败了您脸上也过不去，如果您支持，那么打了胜仗这战果在您手里，如果您不支持，部队没了不说吧，您还得失了人心。这番话左右都有道理，说的魏王无言以对了，哆嗦着嘴唇，来人呐，把他给寡人打进冷宫。这魏王把如姬关了起来，杀与不杀全看这仗是赢是输了。信陵君带着魏国的军队能打败不可一世的秦军吗？说信陵君会用兵打仗，这也不完全对。这几年秦国一天天强大，老是骚扰其他诸侯国，大伙都对秦军恨之入骨，早有意见了。这回秦国围攻赵国的邯郸，这魏国出兵相助，楚国也派出了支援部队，两家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一块把秦军打跑了，邯郸之围给解了，赵国得以保存下来。赵国上上下下都把信陵君看成了救世主，可是信陵君毕竟偷了兵符啊，甭管有天大的理由，甭管这仗打得多漂亮，盗取兵符这是死罪。信陵君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干脆派一个手下带着军队回国，把兵权交还给魏王，我自己呀、就留在赵国得了。这一待就待了十年。且说魏王那边看见信陵君打了胜仗，自己的军队完璧归赵给还回来了，这气儿也消了不少，下令把如姬放出来。如姬得知赵国之围已解，这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微笑，他来到父亲的墓前喃喃自语，父亲呐、您的大仇已报，这份恩情女儿也还清了，现在我是了无牵挂，可以追随您而去。说完掏出准备好的刀，拔刀自刎了。这位说了，那时候的人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这功成圆满之后反而是一个个自杀了。您别忘了如姬什么身份呢，她是魏王的宠妃，这魏王不亏待她吧，可是盗取兵符这就是背叛了魏王，谁能饶得了她呢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别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她。再说了，信陵君还是魏王的亲弟弟呢，他都不敢回来，您就可想而知如姬今后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与其活着受辱，不如来个了断痛快。仗打赢了，可是盗符救赵的主角除了信陵君之外几乎全自杀了，侯嬴自杀了，如姬也自杀了，朱亥呢后来被秦国要挟，为了忠于信陵君也自杀了，这么多人都甘愿为信陵君去死，一下子信陵君的威名更大了。信陵君救了赵国，可是从此只能背井离乡，在赵国一待就是十年，一个人有几个十年呢？信陵君经常望着魏国的方向发呆，他还有机会回到祖国吗？ 在赵国，信陵君也没闲着，到处是寻访隐士，让他们做自己的门客。他听说赵国有两位隐士，一位是毛公，这个人经常在赌场里边混，还有一个是薛公，在酒店里卖酒。信陵君换上一身便服，就扎到赌场酒馆找这两个隐士去了。费尽周折，泡了半年多的赌场酒馆，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把二位隐士拉到了自己的旗下。礼贤下士，这都成了信陵君的标签了。这一天，信陵君在府里闲来无事，正摆弄花草呢，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跑进来：“公子，这魏王派使者求见来了。”听见魏王这俩字，信陵君心里咯噔一下子：“啊，你把他让到书房，我稍后就来。”下人走了，信陵君满腹狐疑：“这魏王跟我们兄弟俩形同陌路一般，今天怎么突然派人找我来了？”掸掸手上的尘土，信陵君走进书房，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黑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：“公子，求您救救魏国吧。”信陵君给吓了一激灵：“怎么了这是？你起身说话。”这使者起身呢，就说了：“这些年呢，您不在魏国，这秦国逮着机会就出兵打我们，魏王率兵反击，只可惜打了几场仗都不是强秦的对手，现在魏国危在旦夕，公子求求您跟我回国，咱救救魏国吧。”使者说的声泪俱下。这信陵君听到的这个请求啊，心里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。十年了，每天晚上都会面朝祖国的方向坐一会儿，有时候想着想着也不禁流下眼泪。他不是不想回去，可是一回去势必被亲哥哥所杀，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在信陵君的心里，对祖国是又爱又恨呐，充满了矛盾。魏国地方不大，可毕竟是自己生长的地方，这种感情到什么时候也割舍不下。恨的是亲哥哥做了魏王，可他却不念及手足情深，愣是让自己十年不得回国呀。现在魏国有难了，你们倒是想起我来了，你们拿我当什么了？救世主，这太可笑了。我信陵君不是神呐，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个人呐，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，不是你们救国的工具。信陵君的怨恨和骄傲一下就爆发出来了，猛地一起身，指着门外冲着使者大吼：“滚，给我滚！”信陵君发飙了，内心的矛盾感情的纠结让他无所适从，可是眼睁睁地看着祖国灭亡，这信陵君真的能做到不闻不问吗？这个时候，毛公和薛公，咱刚才说了，两位隐士，现在是信陵君的两位门客，看出了信陵君的矛盾。现在公子需要的就是一个体面的、好下的台阶儿。两个人马上找到信陵君：“公子，现在您的名声传遍诸侯国，受到万人尊重，可魏国是您的祖国呀，现如今祖国有难，您却不支援，一个抛弃了祖国的人，您想想谁还会尊重您呢？这传出去，您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啊？”这两位门客话还没说完呢，就看信陵君的脸由红转白，赶紧吩咐车夫套车：“我要回去支援祖国。”快马加鞭的，信陵君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魏国。魏王看见亲弟弟来了，一把拉过来，兄弟二人是抱头痛哭啊。信陵君被封为大将军，统帅魏国的军队，他一纸书信请其他五国共同出兵抵御强秦，共同的利益再加上信陵君的声誉， 六国联合起来，把秦国打得落花流水，一直追到函谷关。要知道，在战国末年，饿狼式的秦国很少打败仗，而信陵君两次出兵都是大败秦军，不得不佩服这信陵君的号召力。魏国解除了威胁，信陵君共居第一，全国上下举国欢腾，为他唱颂歌。但是对于魏王来说，这颂歌怎么听都像是一种嘲讽，笑话他身为一国之君却没有本事救国，笑话他还不如自己的弟弟。这猜忌的本性啊又来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很多国君为了争夺王位，不惜是杀兄弑父啊。但是信陵君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动过篡权这念头。如果说信陵君想要当王的话，那窃符救赵的时候手上有兵符有门客，直接打回魏国去不就完了吗？可是信陵君还是在战后把军队原原本本的还给了他哥。再说了，当魏国向信陵君求助的时候，把全国的兵力都交给他了，信陵君手握重兵，要想造反那易如反掌啊，可是他也没这么干。魏王的担心全是多余的，但凡他要是有点大脑，不听信身边小人的谗言，他自己就能分析出来，信陵君对他这位哥哥没有篡权之心，只有失望。信陵君对哥哥失望至极了，干脆称病，连朝也不上了，天天喝酒。一代大名鼎鼎的公子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酒鬼，成天昏昏沉沉，没个清醒的时候，最后在酒精和郁郁寡欢当中，信陵君撒手西去。信陵君死了，秦军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。18年之后，魏国从版图上消失，曾经鼎盛一时的国家就这样淹没在历史长河中。据说汉高祖刘邦非常崇拜信陵君，每回他经过大梁的时候都要亲自去祭拜一番，还请人为信陵君重修陵墓，还专门派了5户人家世世代代守卫着信陵君的墓地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